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2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华威桥。另外，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位于桥到五元桥，还有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洋桥。以上都是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部分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将出现轻度或中度霾； 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来源较为明显，风险可控；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进京及边境口岸疫情防控工作将进一步加强； 京津冀3D热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明年北京将在全市推行一业一证，大幅提升准入准营便利度。 北京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可在网上办理，一个工作日就能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 国家税务总局坚决支持依法严肃查处黄威偷逃税案件。 国际电讯方面，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8万例，英国或将在圣诞节前收紧防疫措施。 奥密克戎来袭，近80%德国人不考虑圣诞出行。 文体方面的消息，国家奥委会正式批复张家口赛区奥林匹克命名申请，古杨树场馆群被命名为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 北京市海淀区将在明年完成圆明园片区水网循环系统建设，三山五园水系格局基本建成。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次涉及京津冀区域的污染天气过程。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部分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将出现轻度或中度霾。中央气象台网站昨天发布的环境气象公报显示，昨天夜间到今天，天津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部的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局地中部霾。受冷空气影响，明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中部的霾天气将会消散，23号区域南部的霾天气将会减弱消散，请您外出时注意做好防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由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化清化市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昨天开始，宋庄镇部分地区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进行管控，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进入小铺村防范区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上午9点半，记者乘坐808路公交车到达宋庄站，原本线路经过的小铺村内4个公交站点停运，记者步行前往小铺村。 我现在是在京渝旧县和徐宋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宋庄的南大门。现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封闭管控的措施，现场的人员和车辆是进不出，秩序还是相对比较好的。随后，记者穿上防护服，进入小铺村防范区的一处核酸检测点。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最后的一个扫尾阶段。可以看到，现场是有四个检测人员在进行检测，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村民、学生和在区域内工作的人员都来排队进行核酸检测。一位女士带着五六岁的孩子刚做完核酸。 昨天那个孩子体检出去了，没来得及。 今天排了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挺快的。 核酸检测点内外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进行登记、扫码、测温的工作。而在防范区的出入口，也有固定的志愿者和民警在进行交通管控措施。一位60岁出头的小铺村民志愿者告诉记者：“ 进车、出车检查，大家都我们24小时上岗，轮班吃饭。” 据了解，目前宋庄镇已经派驻工作组进入小铺村，整个小铺村的防范区内超市和基本生活设施都照常营业，居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由外部进行配送，可以保证大家的日常生活需要。 针对新增的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上，疾控部门表示，这起本土疫情来源较为明显，风险可控。同时，政府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今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也强调不搞一刀切。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艳婷的报道。 12月19号中午12点到20号上午10点，北京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截至目前，已采集相关风险人员鼻咽拭子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样本除2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目前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介绍，确诊病例为来京艺考学生，11月28号曾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4号收到提示短信后，未及时向社区报告履行个人义务。 病例所在华清化市，未执行人员管理要求，及时排查发现风险人员，落实单位责任。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化市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将宋庄镇环道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华清化市南门无名路以北范围划定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将小铺村全村划为防范区，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倡议市民， 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加强春运组织和自驾游管理，严格在途健康管理，倡导线上团拜，公园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 河北廊坊三河市和大厂县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密接者在当地的行程轨迹，提示有时空重合的人员及时报告。据介绍，两地都有北京华新化市新冠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在当地居住，已分别采取管控措施，目前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其中密切接触者李某某目前在三河市居住，当地已经对李某某采取了管控措施，初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流调结果显示，12月18号晚上11点20分左右到19号凌晨2点30分，李某某等三人到位于三河市燕郊102国道金鱼路1384-3号奥斯卡酒吧喝酒。 另外，密切接触者刘某某目前在大厂县居住，当地已经对刘某某采取了集中隔离管控措施，初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流调结果显示，12月19号下午的2点49分到2点59分，刘某某自驾到达下电工行办理业务，之后自驾返回家中。请在以上时间段到过以上地点的市民，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进行报备，关注自身健康，暂不外出。 我们再来重复一次，请曾经在12月18号晚上11点20分左右到19号凌晨2点30分之间，到访过位于三河市燕郊102国道金鱼路1384-3号奥斯卡酒吧，以及12月19号下午2点49分到2点59分之间，到访过大厂县下电工行的市民，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进行报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暂不外出。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华清华市出现新冠确诊病例，让很多想去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游客担忧起来。通州新增对环球影城有影响吗？不少游客也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微博账号下发表了类似的评论。 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微信号的人工客服昨天回应表示，目前入园需要提供健康宝和行程绿码显示低风险地区，并且要求健康宝没有弹窗，行程码也需要显示为绿色才能入园，严禁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入园。 另据地图显示，出现疫情的宋庄镇华清华市距离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约17公里，驾车走东六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需要22分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内蒙古满洲里关联疫情已经基本控制，浙江绍兴疫情发展态势趋缓，疫情外溢风险降低。浙江宁波、杭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西安和东莞关联疫情仍在继续发展，两地续发传播风险较高，近日发现有零星外溢的病例，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此外，广州报告的由境外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导致输入的本土病例已经及时采取风险人员排查措施，发生续发传播风险较低。厦门、成都报告的在闭环管理人员当中发现的病例社区传播风险较低。目前在内蒙古、陕西、浙江等地区，仍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在当地指导疫情处置。 当前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部分周边国家疫情快速增长，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元旦春节临近，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国内人员流动性增加，疫情传播风险也随之加大。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明介绍，交通运输部将针对进京防控、边境口岸防控、物资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做好两节期间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 进京防控方面，对存在14日内有一例及以上感染者的县区市和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区市旅居史的人员，按有关规定暂不提供进京道路客运服务，同时加强远端防控，督促道路客运和客运站的经营者严格查验进京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在边境口岸防控方面呢，我们对离开陆路边境口岸的城市人员要求道路客运和客运站经营者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为了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度过一个祥和、安全、舒心的元旦春节，我们指导各地强化应急运力储备，全力做好煤炭、天然气、疫苗等重点物资的运输。同时呢，我们指导涉疫地区全力做好民生物资、应急物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内地已经报告在入境人员当中检测出了奥密克戎的变异株。我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措施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依然有效。我国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行有针对的部署，加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工作。 我国天津、广州、长沙等地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输入病例，这提示我们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范是否不能放松。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部署和加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工作，坚持人物同防，强化口岸外防输入，强化集中隔离场所管理，严防交叉感染，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全球我国周边国家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趋势，加强新型变异株的监测，强化疫情应急处置。疫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指挥体系。此外，我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措施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依然有效，在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工作中，仍然要坚持落实现有的防控措施。 关于元旦春节两节期间能否出行这一问题，昨天发布的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中提到，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人员严格限制出行，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级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市区旗，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 此外，工作方案提到，高风险岗位人员应尽量避免出行，确需出行的需要满足脱离工作岗位14天以上，且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所在单位报备。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团队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要及时向社会发布自由行风险提示。 对于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方案提出优化调整学校寒假放假时间，错峰安排春季学期开学返校，做好两节期间留校学生的管理服务，合理调整企业放假和复工时间，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高校或务工人员较多的企业可以要求学生或者务工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或者返岗。 同时，工作方案强调做好首都疫情防控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疫情防控。如果发生局部较大规模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并存在异地扩散风险时，要做好疫情应急处置的基础上，对人员跨区域流动和风险人员排查等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工作方案的执行时间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15号。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三地热点。继上个月25号通过封关预验收之后，昨天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这标志着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进入封关运营的新阶段。我们来听廊坊台记者郭磊的报道。 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于2020年11月5日获国务院批复，规划面积 4.35 平方公里，分为机场红线内口岸功能区和临空经济区内保税功能区两个区块。其中一期封关验收维网内面积 1.895 平方公里，河北区域占地面积 0.936 平方公里。大兴机场综保区具备一系列智慧赋能高科技设施，实现了智能卡口秒级验放、智慧查验助推通关、智慧仓储库进启用。北京海关企业管理处处长贾东： 封关运行后，大兴综合保税区将依托区港一体化，探索建立首个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高效通关监管模式，将发挥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三区政策叠加优势，积极研究和争取更多的创新政策和改革举措落地。 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将定位东北亚地区连接全球的资源要素配置中心，聚焦国际贸易与供应链管理、航空产业、医疗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兴产业服务等产业发展，构建4+N 复合产业体系。大兴机场综保区平台公司董事长刘志刚： 截止目前，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保税功能区产业用地共计13宗，已签约入驻新加坡南洋投资跨境电商项目、上药华北国际供应链中心等6个项目，公共库项目已基本建成，生物医药孵化器项目已开工。 大兴机场综保区地跨北京和河北两地，是国内第一个跨省建设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将实现保税功能区与口岸功能区无缝连接，京津冀区域、经济区域直接高效连通，从而缩短企业进出口货物的整体通关时间，提高北京、河北区域内的货物运输效率，系统性的提升综保区运营服务与通关作业效率。目前在产业招商方面，北京和河北已经联合制定了统一的入区标准，统一开展招商工作。 此外，大兴机场综保区直通雄安新区，面向京津冀，辐射华北，是京津冀产业腹地连接全球的门户和窗口。目前高效便捷的高速公路网已经建成，其中包括密涿高速、京台高速、大广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和大兴机场高速，同时正在规划推进螳螂高速公路、防黄易联络线建设，并将结合机场物流区布局，对京台高速廊坊西出入口进行改造调整，依托永兴河北路东延、G105国道、机场环场公路等快速路，优化机场和周边货运交通网络，保障外部交通畅通，满足综保区交通需求。 截至今年11月底，河北唐山已经承接京津疏解转移的超1元以上的企业项目764个，排名河北全省第一位。

此外，伴随着城市更新和商场的商业迭代，王府井等22个传统商圈已经基本完成升级改造，更多新品牌、新体验被引入京城。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696家首店落地北京，是去年全年落地总量的 3.8 倍，预计今年全年落地首店数量将会达到890家左右。 在便民消费供给方面，据统计，今年北京精准补建提升各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612个，基本实现全市社区便民商业服务功能全覆盖，平均每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的数量由去年的282个提高到310个。明年北京将精准补建和改造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410个左右，同时促进便利店发展，力争实现每百万人口拥有便利连锁店320家。此外，以餐饮业数字化升级行动为基础，推动餐饮、蔬菜零售、美容美发等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升级。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公告显示，元旦假期期间，也就是2022年1月1号到1月3号，北交所休市，1月4号开始照常开市。春节期间的休市时间是2022年的1月29号到2月6号。此外，公告里还发布了明年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的休市安排。公告内容显示，除了节假日期间休市之外，节假日之前或之后的周末，北交所也会休市，假期结束之后的工作日照常开市。 三 D 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新闻。在取得房本之前，先拿到一个不动产登记证明，可以有效防止开发企业一房两卖。北京市规资委昨天介绍，从9月1号北京市推出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网上办理服务至今，已经完成了第一批527笔业务，买卖双方无需前往办事大厅，在网上就可以办理。即便是购房人身在外地，买卖双方只需要网上身份认证就可以申请办理。 所谓的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是指购房人购买期房签订预售合同之后，对还没有建成的房屋进行的预先登记。这个政策就是以公示公信的方式，更好地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据了解，这一政策适用于今年5月1号以后网签预售商品房合同的新建商品房项目。买卖双方在北京市规资委网站登录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只需要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这项登记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从2015年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开始至今，北京共有15所学校摘得国家级文明校园招牌，372所学校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称号。昨天，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2021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分享会成功举办。分享会为树立校园典范、激发师生活力、营造良好氛围。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的分享会以强国有我不负青春为主题，来自北京十一学校的老师柳迪分享了带领学生参加学校特色活动红窗会的故事，通过师生合作把好的学习产品展示售卖，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自信心。 我每天是非常惊喜的，他们每天都在产生很多新的点子，我们帮助他们发现问题、思考对策、制定方案并且尝试解决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跟学生一起成长的。 原创舞蹈《纸扇书生》给在场观众呈现了一个雅趣横生的动感舞台。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研二学生江爱东和创作团队凭借舞蹈一举斩获国家级大奖。他也把自己想要将中国古典舞传承下来的热情拿来分享。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传承创新也是在当今时代年轻人要做的事情。 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开始于2015年，北京市近2000所大中小学校积极参与创建活动。从2018年开始，校园创建分享会开始举办，迄今为止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目前本市共有15所学校摘得国家级文明校园招牌，372所学校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称号。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附属学校校长孙慧琴说， 文明校园创建覆盖了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无论是学生教育层面的，还是教师师德修养、教学能力提升层面的，方便兄弟学校互相借鉴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后备人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怎么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脸。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在教育方面，除了教育质量需要关注之外，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也不容忽视。今年天津市西青区在六所中小学试点提供校车服务，车上除了配备专门的照管员之外，还通过智能设备将车辆信息、车内情况等传递到监管平台，方便相关部门和学生家长查看。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西青区村庄分散，但学校的位置相对集中，学生们上下学不方便。今年西青区在六所中小学试点提供校车服务，区财政出资投入34辆标准化校车，引入专业公司社会化运营，每名学生每个月补贴300元。西青区新口镇就因地制宜开通了19条线路， 非常的方便，不用我们每天盯着那个点儿接送孩子， 一天才花6块钱。 刚上车的同学都系好安全带了吗？ 系好了。 每辆校车配备了专门的照管员，确保学生途中安全，与校车上人脸识别系统形成双保险。而这些数据通过后台传输到校车智能安全监管指挥平台，与公安、交管、保险公司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车辆时速、运行路线、车内实时状况，甚至检修记录都能动态查询监管。同时，校车里装有摄像头，能够实时监控车内情况，学生家长可以通过手机上的校车通 APP 实时查看视频。目前西青区已经有近1000名孩子乘坐校车上下学，接下来区教育局还将在现有线路点位的基础上再扩面。 已经推出了4条试点，设计了29条线路、50多个点位，计划在明年呢列入民心工程里头，再增加4条专门一个线路，在这基础上呢再向全区推广。 我们再来关注货运方面的消息。与公路运输相比，铁路运输具有运距长、时效性强、不受天气影响和节约能耗等优点。近年来，河北邯郸、武安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引导货运由公路运输转为铁路运输，提升重点企业货运保障能力，降低了道路扬尘和道路安全隐患。我们来听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近日，从沧州黄花岗始发的货运专列首次抵达武安市河北太行钢铁集团，走的是武安市建成投运的第5条铁路专用线。河北太行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姚飞。 设计年一辆944万吨的专用铁路开通后，大宗货物铁路运输占比将达到80%以上，从根本上提高运输的经常性、持续性、安全性，大大缓解道路运输压力，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及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改善了空气质量。 据了解，今年前11个月，武安市共建成铁路货运量1758.2万吨，占总任务量的96.6%。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公路运输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武安市还谋划了裕华钢铁、龙凤山铸业和清风物流铁路专用线等3条铁路专用线。目前，裕华钢铁、龙凤山铸业2条专用线已开工建设，预计明年底前建成。清风物流铁路专用线正在办理前期手续。武安市发展和改革局主任科员马双平。 项目全部建成后，武安市重点企业将基本实现铁路专线全覆盖，全市铁路年货运量可达8200万吨，占重点企业货运总量的70%以上，每年可减少近260万辆大车路径，大幅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汽车尾气排放和道路安全隐患。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名为薇娅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的处理结果。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少缴税款 0.6 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 亿元。 针对是否会对黄薇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问题，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案当中，黄薇是第一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并且之前没有因为逃避缴纳税款而受过刑事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如果黄薇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则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能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新华社昨天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偷逃税案件，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的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当中规范，在规范当中发展。 另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昨晚薇娅发布了致歉信，表示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作出的相关处罚决定，并将积极筹措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同时，他在致歉信中表示，错了就是错了，我愿意为我的错误承担一切后果，对不起。 这一案件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并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此，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指出，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风生水起，一批主播迅速走红，平台经济搭起了舞台，飞速发展的新业态为他们个人提供了巨大机遇和经济利益，对就业和市场而言也有积极意义。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遗憾的是，一些主播享受了丰厚的时代馈赠，却没有发展与之匹配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评论中写道，须知道直播间里可以打折，但法律面前绝不会网开一面，期待整个行业都能真正反思，通过涵育守法意识，赢得广阔未来。 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59分将迎来冬至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22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四个节气。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树伟介绍，冬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的阳光最少，白天最短。之后虽然夜渐短而昼渐长，但是地表的热量积蓄越来越少，一年当中最冷的数九寒天也随之而来。 冬至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在中国古代一向被当作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加以纪念。自古以来，民间过冬至，各地传统习俗大不同。北方大多吃冬至馄饨，代表冬至为天地混沌之始，当然也有吃饺子的，如东北地区。而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则普遍吃寓意团圆的汤圆。 数九寒天严冬将至，公众该如何调整饮食起居，做好养生保健工作呢？罗树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这时节人体需要足够的能量来御寒，肉类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钙等营养成分，是进补的佳品，但是应该注意饮食的多样性，应与谷物、果蔬等合理搭配。 此外，寒冬呢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要注意保持口腔和鼻咽部的卫生，注意室内空气流通，并且适当进行御寒锻炼，以提高机体的耐寒能力。同时，养生的重点是养心，始终保持良好心境，可以提升冬季人体免疫功能。另外，随着严寒的到来，人体血管收缩加剧，心脏病和高血压病患者的病情呢往往会加重，中风患者也会增多。因此，老年基础病患者要做好全身的防寒保暖，坚持日常用药，如果感到不适，要及时就医。 另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去年的冬至日是12月21号，今年的冬至日也是12月21号。 连续两年的冬至日期都是12月21号，这种立法现象非常罕见。据统计，这种稀奇的立法现象上一次出现在1896年和1897年，距今已经有124年。 出现这种立法现象的主要原因呢，是现行的阳历长度呢与回归年的长度不一致。据统计，从2056年开始，连续三年，也就是2056年到2058年的冬至日期都是12月21号。更为稀奇的是啊，从2088年开始，连续12年，也就是2088年到2099年的冬至日都是12月21号。 昨天，汉语盘点2021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从11月19号启动以来，已经陆续发布了前五位年度字词、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最终，治理的治字和建党百年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和国内词，而疫情的疫字和元宇宙则分别当选年度的国际词和国际字。 据介绍，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活动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19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万多例。卫生大臣贾维德表示，不排除在圣诞节假期前推出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他说，政府几乎每小时查看一次疫情数据，并向医学专家听取防疫建议，以及在收紧防疫与其对商业、教育等领域的影响之间求得平衡。尽管眼下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等到了解清楚再行动就晚了。 不过，《泰晤士报》报道，财政大臣苏纳克等十名内阁大臣质疑政府疫情数据模型的准确性，反对节前出台新防疫措施，希望等疫情信息更加明确后再更改防疫措施，并且敦促政府使用新的数据模型。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样不愿意收紧防疫，认为民众会自觉防疫，且很多人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 德新社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近80%的德国人计划在圣诞假期待在家中，不考虑出行。另外，约35%的调查对象说，今后几周将尽量避免与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者见面。将近25%的人说，与没有接种者见面时将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15%的人说将注意遵守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卫生清洁的防疫规定。9%的人说同意与未接种者见面的前提条件是对方做快速的新冠病毒检测。调查还显示，调查对象当中有9%认为在决定圣诞假期与谁见面时是否接种疫苗成为了一大重要的参考条件。 奥密克戎毒株近期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迅速传播。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19号表示，暂不考虑在圣诞节前执行封城防疫措施。他同时表示，受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德国将遭遇第五波新冠疫情。 据路透社报道称，新西兰当局20号表示，新西兰一名26岁的男子在接种辉瑞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罕见的副作用，最终死于心肌炎。这是新西兰报告的第二起死于辉瑞新冠疫苗副作用的案例。 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19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566例，创历史新高。在2566例确诊病例当中，只有313起证实是奥密克戎毒株，但该州卫生官员认为，事实上大部分确诊患者感染的应该都是奥密克戎毒株。由于奥密克戎病例激增，该国卫生专家和部分官员敦促州政府重新实施强制戴口罩的命令。 南非矿业资源和能源部长第二次感染了新冠病毒。南非《每日太阳报》19号报道称，南非矿业资源和能源部长曼塔谢18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自我隔离。报道说，这是他第二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去年七月，他也曾经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路透社报道，泰国公共卫生部部长20号表示，为遏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扩散传播，泰国公共卫生部将建议泰国政府恢复对外国旅客的强制隔离措施。报道称，这项提案将废除目前针对已接种疫苗旅客的隔离豁免，并恢复相关的酒店隔离措施。 伊朗卫生部传染病防控中心主任古亚当地时间19号表示，伊朗也发现了第一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这起病例曾赴周边国家旅行，返回伊朗之后出现了症状。经过相关的检测之后，于19号凌晨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此外，伊朗还现存两例疑似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据外媒报道，为了遏制奥密克戎毒株的扩散，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扩大了旅行禁令，宣布禁止以色列公民在未经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前往美国。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将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摩洛哥、葡萄牙、瑞士和土耳其等列入红色警戒名单。报道称，以色列公民和居民若已经在名单中的国家，返国后必须隔离一周。此外，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呼吁民众在家工作，并鼓励父母让孩子接种疫苗。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不影响经济和教育的情况下，勇敢面对这波疫情。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日前，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奥林匹克命名申请，古杨树场馆群被命名为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张家口颁奖广场被命名为张家口奥林匹克颁奖广场。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古杨树场馆群，也就是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坐落着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三个竞赛场馆。连续三个竞赛场馆的平台被称为冰玉环。冬奥会赛时将举行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等项目，产生31块金牌。从建设之初就按照对自然干预最少、对地表影响最低的理念进行设计，实现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赛后将承接国际赛事，举办冰雪活动，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张家口崇礼太子城国际冰雪小镇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立东： 赛后呢，我们将把它打造成为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一个综合功能的一个公园。 张家口颁奖广场，也就是张家口奥林匹克颁奖广场，承担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竞赛项目的颁奖任务，届时颁奖仪式将进行全球直播，所以也是赛时张家口赛区曝光度最高的场馆之一。广场地处古杨树场馆群和云顶场馆群的中间位置，西临高铁太子城站，观赛交通出行便利，紧邻太子城冰雪小镇文创商街，既丰富观众和游客的观赛体验，也能充分展示张家口当地特色文化。 把那些奥林匹克元素留在这儿，让赛后来广场的人能重温到我们盛大的一个冬奥会赛事的一个状况，了解我们的奥林匹克知识。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方面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昨天起至24号开展为期5天的缆车运行压力测试，检验缆车的承载能力和运行安全，后续还将对防疫等具体场景进行全面测试，为冬奥赛事安全运行做好准备。据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系统共设9条架空索道和2条脱牵索道，全长约 10.3 公里，串联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其中 A 索道和 B 索道的最高运行速度可达每秒6米，单项运量可达每小时3200人，共有206个吊箱，设有座椅加热装置、定位系统和无线广播传媒装置。 单板滑雪在进入中国3到5年的时间内迅速被人们接纳与喜爱。近日，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刘京泽在张家口崇礼专访了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张逸威，一起来听一听他口中的单板精神。 张逸威，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员，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男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中夺得第6，一举成名。紧接着在2015年获得2014-15赛季单板滑雪世界杯年度总冠军。在职业生涯当中，张逸威感受最深的便是单板滑雪的自由精神。 单板的精神主要在于 freestyle。这种 freestyle 呢，跟其他传统的体育项目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自己的动作，创造自己的风格。 喜欢挑战的张逸威把单板滑雪的精神用到了极致。在张逸威的单板滑雪生涯当中，有过骨折，有过脑震荡，软组织挫伤更是不计其数。2015年，张逸威在训练中脚踝受伤，影响了他的运动生涯，但他从未放弃，再次站到赛场之上。 很多那个绑带、绷带，然后肌肉贴那些东西来支撑那些脚踝，尽我所有的努力了，能做的都做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我也冒了，追求的那一个最高难的动作，不成功则成人那种。 现在，张一威除了是一名单板滑雪职业运动员，同样也是单板滑雪的推广人。在张一威看来，目前中国的大众冰雪体验的环境日渐提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走上雪场，便是这一项目兴起的开始。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单板滑雪的自由精神。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消息。瑞士足球超级联赛草蜢俱乐部20号宣布，中国国脚北京国安俱乐部左后卫李磊将于明年1月正式加盟球队，并在2021-2022赛季冬季转会窗完成注册，届时他将身穿4号球衣出现在瑞超的赛场上。现年29岁的李磊出生于山东青岛，2010年完成了他的中超首秀。2018年，李磊跟随北京国安夺得足协杯冠军，入选2019赛季中超最佳阵容。2019年3月，李磊首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迄今共代表国家队出场5次，有2次助攻。草蜢技术总监奥洛芬加纳表示，很高兴看到李磊加盟草蜢，他是名中国国脚，能给球队带来许多经验，希望他能很好地适应瑞士足球和文化，并在下半赛季给球队带来帮助。 昨天 CBA 官方公布外援注册信息，广东队为外援威姆斯注册，他将代表球队出征将在12月25号开战的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在此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广东队以全华班取得了11胜2负的优异战绩。 上赛季，威姆斯为广东男篮出场54次，场均登场21.3分钟，得到16.6分、4.7个篮板、5.2个助攻、1.4次抢断，帮助球队夺得冠军。威姆斯在广东效力期间已经帮助广东夺得3届 CBA 总冠军，并拿到了2019-2020赛季的总决赛 MVP。 目前正在阿布扎比进行的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堪称水上嘉年华，首次纳入马拉松游泳、跳水表演赛和2022年游泳世锦赛的高台跳水项目资格赛。在海边搭建的脚手架跳台上，中国跳水队集体体验了跳海，最终获得了跳水表演的3名，巴西队和英国队分列前2位。 在本届短池游泳世锦赛当中，由女子10米台奥运冠军全红婵、女子双人3米板奥运冠军王涵、男选手李正和练俊杰组成的中国队参加了10米台、3米板的单人和双人表演项目。 当地时间19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2021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中国选手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半决赛当中，以1分03秒99的成绩位列第一，挺进了决赛。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女子100米蛙泳项目的亚洲纪录。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我们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历史上，三山五园地区泉流四溢，河湖漫步，层峦叠翠，远树参差，宛如江南水乡。如今这幅水乡美景呢，正在逐步恢复。明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将完成圆明园片区水网循环系统建设，与此前已经完成的玉泉山片区相连，届时三山五园地区完整的水系格局将基本建成。三山五园地区历史上主要有水系古清河、金水河、万泉河、南汉河等，如今这里的河渠常年处于有河无水的状态。为此，海淀区联合北京市水务局携手打造三山五园地区水网循环系统，为恢复历史水系、实现水清岸绿，海淀区将全域划为6大水网循环片区，包括北部地区的稻香湖、翠湖、永丰和上庄4大片区，以及南部的三山五园区域的玉泉山和圆明园片区。目前北部4大片区已经基本建设完成，2022年这6大片区将全都建成，海淀全域实现渠渠有水、河源融合。 再来关注天津，记者从天津演艺网获悉，元旦假期期间，天津市将有30多场丰富多彩的演出伴随着市民欢度新年。演出涵盖戏曲、话剧、儿童剧、音乐会、曲艺、戏法等6大类，都支持天津文汇卡优惠购票。 在戏曲演出方面，明年1月1号，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推出的京剧《杨家将》将在中华剧院上演。同日，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推出的《迎新春河北梆子演唱会》将在中华曲院唱响。1月2号，由程派艺术传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迟小秋主演的京剧《锁麟囊》也将在中华剧院上演。 话剧和儿童剧方面，1月1号，沉浸式实景演绎戏剧《北洋歇洛克》跨年特别场将在范竹斋旧居上演。1月2号，亲子魔术剧《8090星球之魔法时光机》将在天津大礼堂连演两场。同时，更有多部寓教于乐的儿童剧将于假期之内在金湾大剧院轮番登场。 在音乐会方面，1月1号，大型合唱交响新年音乐会、亚洲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爱的祝福声乐专场音乐会将分别在天津大剧院、天津大礼堂、天津音乐厅奏响。1月1号到2号，维也纳施特劳斯作品新年音乐会、世界名曲元旦专场音乐会、世界电影经典名曲新年音乐会、歌声嘹亮中外歌曲视听音乐会也将在金湾大剧院上演。 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的云瀑沟景区日前完成冰瀑浇灌开门迎客，连绵的白色冰瀑悬挂山间，俨然一片璀璨晶莹的冰雪世界。 云瀑沟景区地处延庆山区，因沟中有多条溪水瀑布，故名云瀑沟。12月以来，这里的最低气温已经到达了-20摄氏度，景区喷洒的水凝结成了洁白的玉带冰瀑，冰瀑依山势而走，浑然天成，面积可达上千平方米。今年云瀑沟景区在景观布置上增添枫叶、银杏等100多株景观装饰树及创意摆件，并且设置了声音特效，让游客在浪漫的冰雪世界中畅玩。 光影铸英魂，致敬不朽的抗美援朝精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全景式谱写抗美援朝英雄史诗的电影《跨过鸭绿江》自17号上映以来，在全国掀起了观影热潮。 影片《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视作品，从国际视野出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角讲述，全景式再现了71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全方位呈现出中华民族为赢得这场艰苦卓绝、震撼人心的伟大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的牺牲和努力，是一部展现正义之战、精神之战、胜利之战的作品。观众通过影片可以回顾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截至昨天晚上18点，影片累计票房已经超过2000万元，上座率远远超过同档期的其他影片，领跑贺岁档市场。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谢雅儿。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同步播出，你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收听。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